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淡失落与悲与梦言。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6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虽然说天气不是那么的寒冷，但是最近感冒的朋友太多了， 身边几乎是中招的特别多。 对，不是这个头疼脑热，就是已经发烧流鼻涕的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注意点，一定要多添加衣物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天气不冷就穿了较少的衣服哈， 要风度不要温度。 那么今天啊，我们青铜客栈呢，小二推了一篇文章是减肥大赛，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仙粉们关注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先宣传一下，我们青铜客栈呢和沙林地漫一起呢开办的第一季减肥 PK 大赛开始了。冠军的奖项实在是非常的诱人哈，年龄呢在16至55岁之间均可以，男女不限，体重呢要在130斤以上。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呢，来参加我们的减肥大赛，那么第一名呢就可以获得沙林地漫减肥轻体项目的一年的年卡，就是你这一年减肥都不需要再花钱了。那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电话呢是我找一下哈，电话呢是1391011-3033，咱们大掌柜的电话哈，也可以来同样的来报名。希望你们都能够瘦瘦的过一个美美的新年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四娘，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吃点什么呢？ 吃点什么？咱之前吃的都是那种什么特别常见的呀，像什么烤串啊、火锅呀、啊，能不能来点高大上的呀？ 来点高大上的。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高大上的东西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多。 对， 那么今天呀，我跟四娘来给所有听众介绍几家北京，哎呦，一些最贵的餐厅，不得了的餐厅，非常这种高大上而且还有内涵的餐厅。 是是是。 好，现在介绍第一家，叫做白家大院。听这个名字你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 白家 大宅门。 对，大宅门。我也是啊。但是呢，这个可不是那种看病的，而是吃饭的一家餐厅哈。白家大院原是李亲王的花园，是一座彰显皇家这个园林的艺术典范的一个王府的一个样子哈。在300多年的历史的亲王府花园中，独特的清代宫廷御膳以及再现的清代宫廷礼仪，美女如云，室内陈设服装服饰以及宴会的音乐和舞蹈、宅门文化等等，成就了白家大院独一无二的清宫御膳。一种宫廷范儿的意思。 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就应该是一个主题餐厅。 对，差不多是以这个清王朝 为主题的 对一家餐厅。但是这个人均消费的真的不是很便宜哈，我就不说了。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哈。地址呢是在北京海淀区苏州街15号乐家花园内，叫做白家大院，是一家吃 官府菜的地方。这儿的服务员呢穿的都是那种清朝的服装哈，戴着那种旗头的，像《还珠格格》那个差不多，哎， 就是跟电视剧里面是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一进去会发现自己哎走错片场了。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 来继续推荐的这一家是叫做梅府家宴。那么他们家呢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生前吃的私家菜，菜式是由厨师自配的，算得上是这个色香味俱全。梅府呢分为梅兰竹菊四个厅，厅间呢有这个水墙、瀑布帘以及养鱼池，在典雅中让人追忆往昔的无限风光。还有梅先生用过的餐具、照相机，还有摄像器材，以及老式的留声机以及唱片等等，都透露着这个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神韵。 这个如果你喜欢这个梅兰芳老师的话呢，不妨你去看一看哈。 对， 肯定有他很多的一些照片呀，包括他生前的一些唱片呀等等等等的哈， 去感受一下。 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大祥凤胡同24号，叫做梅府家宴，是一家吃私房菜的地方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家还不错的餐厅。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现又乱了，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发乱了，今晚撒娇背着我不敢，明朝回旧了正奇了，你做错事了，让你收发乱了，要对乱了，但我奉你出手是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是爱慕，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你话要说大概 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途观 L 德系高端中型 SUV， 自适应随动转向 LED 大灯，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通风，智能电动尾门，第三代 EA888 涡轮增压发动机，多路况驾驶模式选择，风猫选四驱系统，突破局限，借由心顶，以雄浑之势大气登场。即日起购新途观 L， 即享2年零利率以及6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购车好礼。凯威富雷上汽大众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昌河汽车双十二无声厂家直销会开始报名了。12月24号，昌河 Q25、Q35 聚会万元， 昌河汽车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预言》，欢迎回来闲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给所有听众推荐的呢是北京几家还不错的高大上的餐厅哈。刚才我们有介绍了一个呢，是可以说是以清王朝为主题的这样的一家餐厅啊，叫做百家大院。还有一家呢是梅兰芳老师生前经常去吃的一家私房菜，叫做什么来着？ 梅府家宴。 对，梅府家宴哈，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一家店呢叫做蚝吧，这个蚝呢是生蚝的蚝，吧呢就是酒吧的吧，蚝吧，也是一家吃海鲜的地方哈。 那么这家店呢是香港跑马地生蚝吧的北京合作餐厅，是京城非常棒的一家生蚝店，每天新鲜供应来自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数十种生蚝，其中法国产的口感厚重也较肥，口感柔和顺滑，而南非产的相对来说呢较为清淡，意大利的蓝龙虾、银鳕鱼、生蚝都不错，蛤蜊汤尤其喜欢。在北京这个西餐的味道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了，白葡萄酒85一杯，澳大利亚产的，口感也配得上这个价位，除了龙虾有一点小贵以外呢，其他的价格还算是比较合理的，就是甜点呢还是需要改进，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但是一家吃海鲜的地方嘛，肯定海鲜是较为重要了哈。 对对对。 那么这一家店呢是在三里屯，在北京朝阳区工体东门内四号看台南侧，叫做蚝吧，是一家吃海鲜非常棒的地方，也是主打吃生蚝的一家餐厅。 下面这一家呢是叫做北京亮，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这家餐厅吧，非常有名的一家餐厅啊，是凯悦旗下的一家餐厅。可以说凯悦旗下酒店的餐厅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66层的高度是 CBD 的制高点，不仅能够俯览到下面的长安街，更是一眼从国贸可以看到西山，也是明星经常光顾的地方，融合了中西式料理的菜品，存放了各国的葡萄酒的酒柜，无论是想吃中餐、西餐或者是日本料理，都可以让你感到满足，体验至尊的美食享受。非常不错啊，他们家可以说他们家这个菜品个头特别大，但是呢口味很一般，说这个个头大可能就是想要弥补一下这个口味一般的这个 但是其实很多人去那吃饭呢可能不会在意口感的问题了，会在意 看风 景环境。对。 那么他们家是在这个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博悦酒店的66楼，非常高的一家餐厅啊。今天貂蝉，你不是问我上海的那个东 方明 珠上的 那个旋转餐厅， 那个也很高。 对对对，然后思南还说了，我恐高，我不敢去，没有口福啦。 对对对。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也说过了，我们仙偷客栈和沙林地漫第一季的减肥 PK 大赛开始了哈。那么冠军的奖项呢，实在是特别的诱人。那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电话呢是13701382155，微信手机同号13701382155。参赛标准呢其实是非常的低了哈，年龄只要在16岁至55周岁，男女不限，体重呢要求在130斤以上哈，地域呢就是房山地区及周边，没有无严重的突发性疾病就可以哈。那么呢即日起呢开始报名，20个人为一组，人满开赛。比赛呢地点呢是在北京房山区良乡北路华24号底商啊，九元商贸，也是我们仙偷客栈的总基地。如果有听众赶紧想减肥的话呢，赶紧来拨打电话了哈，13701382155，13701382155。而且这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减肥的这些费用是不需要的，是免费的来参加比赛哈。那么如果你获得第一名的话呢，可以获得价值2688元的减肥轻体项目的年卡，就是一年你都可以免费来减肥。那么2等奖、3等奖呢都是非常丰厚的一些，比如说面部的尊享啊、面部微雕啊，以及肩颈 的 调，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哈。那么如果有减肥需求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哈。电话是13701382155，13701382155。而且所有的减肥的一些包括按摩呀，包括一些吃的一些代餐粉啊，都是一些非常有营养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一些什么减肥药啊，一些肠润茶呀，不是那些东西哈。对，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来均衡我们身体营养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哈。

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来自梁朝伟的《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对，每当你吃到一顿非常好吃的这个好吃的的时候，哎呦，如此的难以忘记哈。 嗯， 好，这里是仙都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对，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北京的几家还不错的高大上的餐厅哈。刚才呢有介绍这个吃生蚝，专门吃生蚝一家餐厅哈，是位在三里屯，叫做蚝吧。还有一家呢叫做北京精亮，这个是一家可以说是非常火的餐厅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哈，是在百悦酒店的66楼，可以俯瞰长安街，能从国贸看到西山，也是一家明星经常来光顾的一家餐厅哈。对，但是价位呢真的是不便宜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查一查，去看一看哈。地址呢是在博悦酒店的66楼。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叫做燃寿司。燃呢就是自然的燃哈，寿司就是寿司，叫做燃寿司。藏在小胡同里面的一家餐馆，看似简单，实在是韵味无穷哈。 嗯， 小小的食物让很多人爱不释口。进入店内的第一感受就是很小，吧台加上两张桌子以及一个小包间，整个店总共才有17个座位。但是呢，凭借着好好在这里吃顿饭的踏实和舒适感，燃寿司的这家小店呢，在寿司的发烧友的圈子当中口口相传，也是一家非常有名气的小店了哈。浅黄的原木色，简约的日式风格，整齐的几十个餐位，在高挑开阔的空间当中，看了就让人觉得很舒服。食堂般的轻松感清晰地勾勒出来，除了招牌的寿司料理外呢，面食、煮物、炸物等等，食材上鲜活的鱼类品质不错哈，而且呢，有机猪肉和牛肉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丰富的选择让食客们有机会尝到更多的美味，还有这个海胆的刺身啊，包括一些非常好吃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菜品都有，对，一些菜品包括一些日式料理都是有的。地址呢是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东口16-2号哈，是一家非常小的餐厅，但是名气是非常高的。 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去看看，他这个人均能到1500块钱。我在想，一家小店能把这个菜品做到这么的极致， 对，这么精致， 肯定是非常非常棒， 对，而且是非常精致的一家小店了哈。 嗨，这家是叫做私餐厅啊，也是一家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法式餐厅， 非常好看哎， 对对对，私密温馨啊，用的是这个 stay 的，在京城，哎，它的这个装修风格，你觉得像那个普通的西餐厅吗？ 真的是不像，因为普通西餐厅没有这么豪华，这家店真的很豪华， 对，环境非常 非常 的好， 环境非常好。 餐厅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主餐区分享式的餐桌和甜点的展示出分享式的餐桌，开放式的厨房设计以及法国甜品店的橱窗概念，量身定制的美点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能够获得极大的视觉享受。 就是非常的好看，装修风格很到位。 对，我刚刚一看，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它还有一些橱窗来进行展示它的食物。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好找，用餐环境非常棒，文雅浪漫。餐前呢，面包上了大概有六种左右啊，配了这个黄油和小苹果酱，量非常大，口味呢是纯正的。三文鱼非常的厚实，芦笋汤的味道呢很清爽，有点涩。主餐的话，点了这个乳猪啊，皮脆，肉感细腻。牛脊呢，总的来说都特别好，所有的菜都特别的好。 满满的这一展柜啊，都特别的多的菜品都可以自选。然后呢，外国的厨师也非常的帅，可能会需要一点点的这个英文交流。甜品的味道都很不错，浓度也很足，吃起来是满满的幸福感。嗯。 好，那么这一家店呢是位于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29号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一楼，人均消费呢也真是不便宜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好了，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仙偷客栈以及沙林地曼的这个减肥的 PK 大赛就要开始了，那么欢迎需要减肥的朋友呢可以来报名。年龄的限制在16至55岁之间，男女不限，体重要求在130斤以上，地域呢要求是房山地区及周边。20个人为一组，人满开赛啊。如果需要减肥的朋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因为你减肥期间在比赛期间是不收费用的。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进行报名，13701382155，微信手机同号哈，13701382155。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叶蓓的《在劫难逃》，同时也欢迎我们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跟貂蝉和四娘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厅。 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那些寻找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还是好朋友》，是来自听众平凡不凡点的歌。他说这一首歌是他上大学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啊，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啊给所有听众推荐的呢是几家在北京价格很贵很贵、一些比较高大上的餐厅哈。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 来继续介绍的这家是叫做 Noble 餐厅，诶，翻译成中文就是诺布餐厅啊，因为我特意去查了一下。Noble 餐厅呢它是有这个悠久的历史的，在1993年 Noble 餐厅会当选为了世界十大餐厅，世界十大餐厅非常不错。在1997年的伦敦的 Noble 餐厅是被评为米其林一星，那么 Noble 北京呢是 Noble 在全球的第30家店。西京烧银鳕鱼菜呢选的是太平洋阿拉斯加的银鳕鱼烧制而成，混合海鲜开胃的凉菜更是花样缤纷啊。餐厅装修呢很欧式很有档次，但是呢感觉跟日料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搭啊。餐厅一看呢就是这个日本进口的清釉，超级爱这种餐具，非常有档次的感觉。菜单呢也很简单，菜的品种也不多，中午有这个套餐，因为请朋友吃饭呢所以选择了零点啊，就是单点，那价格也是传说中的特别贵啊，刺身论片卖的，但是呢刺身可以选择传统的风味和墨西哥风味，包括这个银鳕鱼还有牛肉以及沙拉甜点做法都是很中规中矩的，值得回味。他们家最值得推荐的就是一些配酱，特别是那个 酱， 对对、 哦、 就酱料酱汁儿，尤其是那个牛肉的三个配汁可以说是回味无穷。 对，因为美食的话它要求每一个细节都很精致哈，包括每一个配菜每一根香菜每一根葱都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对, 对 对对，色香味俱全吧，可以说是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地址是在大望路的日本料理店，大家可以去大望路找一找。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呢，可以说是哎呦不得了的，我觉得应该是全北京最贵的一家日料店了哈，叫做京都怀石花船日餐厅。 哎，你知道吗、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对，有一句这个网络名言哈，就贫穷限制了你想象力。那么这一家呢叫做京都怀石花船美浓集，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人均消费在多少？7000多是吧？ 7000多。但是这个也是要看你点多少吃的了哈，因为它这个每个套餐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美浓集是日本京都怀石料理的高级料理店，是京都历史最悠久最正宗的日本料理店，拥有290多年的历史。北京的花船美浓集是美浓集海外的第一家分店，其价位更是北京的日本料理之最，被誉为京都第一日料。菜肴呢根据四季是不断变化的，几乎所有食材都是从日本空运而来的，连洗米的水都是来自于日本。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 可能这个交通成本会比较大。 对，餐厅的风格典雅又不失奢华，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一幅优美的日本华贵的画卷当中。但是呢这一家店的介绍并不是很多，我查到资料的时候说到这一家店呢是曾经关门了2年之后又再次的开门哈，地址呢是在北四环中路27号北京盘古七星酒店的21层，是一家吃日料的地方。哇哦，真的是等了2年之后花船终于重新开业了哈。那么如果有听众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话，希望你们 去 尝一尝，去看肯定是 回来告诉我们。 肯定是不一样的哈。对，叫做京都怀石花船日餐厅，在盘古七星酒店的21层。好了，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我们再来说一遍哈，就是我们仙偷客栈以及沙林地漫的这个减肥大赛就要开始了。如果有听众您正在想减肥，而且呢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呢，都欢迎你来报名。而且在减肥的这个比赛期间，减肥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是免费的。微信手机同号13701382155，13701382155。 2155。那么希望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赶紧来报名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好啦，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客栈该关门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哎，稍等稍等稍等，刚才这位听众叫做豆角，点了一首《泸州月》来送给貂蝉和四娘，那么谢谢你啊，能把这首歌也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来自许嵩演唱的《泸州月》。 早比偷了谁家的光，足迹不熟，忆苦十年寒窗，如今当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夜夜摇晃枕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那样，太多的事难诉衷肠，恨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